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带着属于我们的好音乐， 带着属于我们的好心情，与趣曲相拥吧。 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经典走四方。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在这次节目里，为您安排著名歌唱家吕继红所演唱的一组跟大海有关系的歌曲。首先请欣赏《军港之夜》、《送你一个金色的海螺》和《军港的晚霞》，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睡梦中露出幸福的微笑，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水兵远航多么辛劳，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 给你一个金色金色的海螺，它就是大海的一只耳朵，请将它放在你的身边，你就会听见我的诉说，我的诉说。你们听见我对你的深情恋歌，即使你一睡梦中轻声嘱托，我也会通宵达旦守卫祖国。你能听见我心中的滚滚热血，你能听见我对你的深情恋歌，即使你一睡梦中轻声嘱托，我也会通宵达旦守卫祖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海螺，它就是大海的一只耳朵，请把它放在你的身边，你就会听见我在唱歌，我在唱歌。海螺海螺，大海的耳朵，你能听见我心中的滚滚热血，你能听见我对你的深情恋，是你一睡梦中轻声嘱托，我也会通宵达旦守卫祖国。你能听见我心中的滚滚热血，你能听见我对你的深情恋歌，即使你一睡梦中轻声嘱托，我也会通宵达旦守卫祖国。来了 井冈的黄昏像迷人的图画，水兵在甲板上弹起了吉他，用歌声和海鸥轻轻轻轻地对话，找一张相把寄给妈妈，提着肩上的导弹和炮塔，让妈妈看看自己的儿子是不是比从前更威武潇洒。海风吹拂着水兵的头发，也吹散了远方的辛劳和疲乏，歌声融进了无边的波涛，也融进了井冈黄昏的晚霞。金色的晚霞，井冈的黄昏像迷人的图画，水兵在甲板上弹起了吉他，用歌声和海鸥轻轻轻轻地对话，许一个愿吧给心爱的姑娘，托晚霞烧去金色的牵挂，让姑娘收下水兵的眷恋，在今晚的梦里游泳游浪花。海风吹拂着水兵的头发，也吹散了远航的辛劳和疲乏，歌声融进也融进了井冈黄昏的晚霞，也融进了井冈黄昏的晚霞，黄昏的晚霞。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军港的晚霞由吕俊宏所演唱。接下来请听小河大海，海阔天高和水兵的祝福。 想在水里飘荡，问小河难舍难割，难舍难割，难舍难割。啊，家 当年参军离家时，韶光河水尽情的河，尽情的河。小河流入大海，我家仗剑在海上巡逻，浪过一条长长的航迹，我想家乡那条小河，那条小河，那条 Yeah.

需多言， 无需多言， 经典走四方。 听众朋友，这里是经典走四方，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歌唱家吕继红所演唱的一组和大海有关系的作品。这些歌传递着歌唱家对大海的热爱和对海军战士兄弟般的情谊。作品当中既有我们耳熟能详的旋律，也有我们不曾听过的好歌，制作精良，别致时尚，相信会给您耳目一新的感觉。接下来请听青春山版画太阳，梦中小纸船。 画一个太阳挂在床头，挂在床头，有空就把它抽上一抽呀，抽上一抽，千行在水下分不出白昼，不知道太阳在东头还是西头。大花伞的姑娘爱着这太阳走，想见太阳是千叮咛的渴求，八十九十九天返航的日子，躺在太阳下狠狠晒，他狠狠晒他三周，狠狠晒他三周。蜜蜂的藏尸站着就要碰头，画一个太阳给心情一点自由，敢于大海公务的水兵不会为生活一丝缺憾，缺憾又愁，潜艇兵的空间虽然没有蓝天，潜艇兵的胸怀里能翱翔海鸥，莫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太阳珍藏在潜艇兵的心头，潜艇兵的心头。 妈妈的眼泪是爱心 开始的陪伴，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梦中小纸船由吕继红所演唱。吕继红是我国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歌坛的实力派歌唱家之一，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政府津贴。下面请听他的三首作品：乘风破浪，在那水天相连的地方，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一起来欣赏吧。 方线，年轻的水兵多么光荣，多么自豪！看那海上长城，立那钢铁舰，一个个鼎鼎扬，不再有伶仃的背叛，一个个黄空滩变成富饶的安乐滩，一座座城市农庄都插上现代化翅膀，一张张笑脸憧憬更美好的明天。民族团结，一家亲，一同壮阔好河山，好河山。方线，年轻的水兵奉献智慧，奉献青春，万里海疆写满忠诚誓言，一个个伶仃扬，不再有伶仃的背叛，一个个黄空滩变成富饶的安乐滩，一座座城市农庄都插上现代化翅膀，一张张笑脸憧憬更美好的明天。 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壮丽宽广，我爱海岸耸立的山峰，俯瞰着海面像哨兵一样。红星响当，严阵以待，击我钢枪，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有丰富的宝藏，我爱晴朗辽阔的海空，英雄的战鹰在展翅飞翔。海空战士胸有朝阳，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脚前的海燕在为成长， 毛主席挥手指引航向，我守卫在海防线上，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保卫着祖国无上荣光。 经典走四方，听众朋友，在以上时间里为您安排的是我国著名歌唱家吕继红所演唱的一组作品。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著名歌唱家刘斌所演唱的《咱当兵的人》。咱当兵的人由刘斌所演唱。听众朋友，这次的经典走四方就全部播送完了，编辑葛剑锋，主持人麒麟，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都是青春的年华，都是热血海浪，说不一样，其实也一样，一样的足迹留给你。